并且在昨天晚上和一个漂亮的波兰小姐姐进行了视频面试，最后我被正式录取了。你们也知道，做志愿者一直是我的心愿，所以当我来到南大，面对花样繁多的公益社团，真的是爆发选择困难症啊。手语社、天健社等等，我拿着一堆宣传单犹豫不决。但是就在我纠结不已的时候，上天给我安排了一次奇妙的相遇。那天 ASEC 社团的学姐们在食堂门口搭了展台，吸引了一票新生，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。看到照片墙上学姐们做志愿时开心满足的笑容，我的内心充满了羡慕和向往，于是果断报了名。在后来的社团面试中，我了解到加入社团只能成为志愿者的面试官，说实话内心不是不失望的。就在我以为我只能错过海湾志愿者时，一个学姐告诉了我成为志愿者的方法，让我参加校园面试。是不是非常幸运？我真的很希望能抓住这次珍贵的机会，或许以后的假期不会再像这个寒假一样有空闲了。毕竟未来我还有雅思的集训和考试、实习、考驾照、旅游等一系列日程安排，人生是如此的忙碌。之后的一个月，经过了面试前的紧张，发现考官是隔壁舍友的惊喜，等待面试结果的焦急，收到喜讯的开心，等到情绪的大起大落之后，我终于成功通过所有的项目面试了。但是在开心的同时，我也面临了一堆问题，比如时间不够。我们寒假只放6周，而最短的项目时间也是6周，我不可能不参加期末考试，这就意味着我赶不及新学期的开学。还有，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这么远，不知道我能不能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。说到这个，我就想到高二那年纠结要不要去加拿大做交换生的事。当时我们家也是好一阵鸡飞狗跳啊，东想西想了好多，最后还是没去成。我不知道当时的放弃是不是正确的选择，但我不后悔。如果当时我去了加拿大，就不会经历生命中独一无二、意义非凡的高三，也不会拥有那一帮和我有着战友情谊的好朋友，更不会遇见这个多姿多彩的南大，不会遇见这些优秀的中国文人。更进一步说，我从没有后悔过我自己做的任何决定。我不后悔放弃那些补习班，去国内外旅行，这给了我更开阔的眼界，更豁达的胸怀。我不后悔分科时在所有人的反对中选择了文科，接触与严肃刻板的理科完全不同的彩色世界。我不后悔高三时放弃那些作业去看我喜欢的书，他们深邃了我的思想，使我成为更成熟的人。也许我的选择并不都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是我认为我每一个小小的选择都成就了我今天的快乐，让我成为更好的人。所以我会坚持下去的，爸爸妈妈，无论未来是什么样，我都会拼命抓住我所珍惜的。这次海外志愿者也是，无论挑战多大，我都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。尽力就好是你们在我高三时用来安慰我的话，让我在紧张中放松下来。现在我用它来激励自己，在大学里拼尽全力，对明天用力地期待着。离家的路很短，回家的路却很长。下期将由我和我的小伙伴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。 走得太久，分岔口怎么去走？我够胆孤注一掷，完全没有颤抖。爱你那段时候，简简单单经已足够。到任何东西应有尽有，谁还留力填伤口？人生太短，出手要更大，何况这不需理解。赢得风光，红得精彩，自己偏偏感觉失败，自尊心都可以出卖，忘记我也是无坏，连幸福都输掉，醉在长街。 我们说这选择呢，就是人生的一个必修课。

爸妈，这就是我的想法，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初心，我也希望在异乡支教的过程中能够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关心。暑假不能回家了，但身在南京，心念家乡。下期同一时间，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。 你的一颗心我却看不清，却还是想错你的眼睛，一个人在哭泣，歇斯底里，只为换你的笑意。你的微表情倔强或安静，总是让人多了不忍心。你是阴天的云，在下的雨也愿守护你。看窗外的风景，仿佛是在聆听你孤独的嘴，多想再靠近你， 这短短的几周支教啊，或许不会给孩子们或者学校带来多大的一个变化，但至少呢，可以让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们打开新世界的一扇窗，了解他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信息，更让他们的生活呢多了一些乐趣。与此同时呢，通过支教，我们也能够从孩子们的身上学习到很多真挚的态度。总之啊，这支教的活动呢，是可以激励个人的成长的，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，感恩我们拥有的一切。 对，那很多家长可能就跟这个宋天同学的父母一样，有不少的担忧。无论孩子在哪儿做什么，都会担心他们是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吃苦受累，担心他们离开自己的庇护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。可是我觉得只有经历了这些，才能真正的磨练意志，提升自我。父母，您得学会放手，去让孩子自己去拼搏，让他们选择自己未来无限可能的人生。下面的这封信呢，是一位母亲对即将独自远行的孩子的期盼，题目就叫做《放飞你，我们从此是朋友》。 这里有你一封信，不要邮票， 要邮票， 只要你， 只要你。 离开了家乡， 离开了家乡， 我更想念你。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。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，女儿啊，我就知道我必须把你放飞。这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你青春独立的宣言，更是你独自面对陌生的战书。虽然你离满20岁还有2个月零15天，但是从那天，也就是8月30日开始，从我们把你送到南京大学这一刻开始，我已经放飞你。我不再是你的拐杖，而你也不再是懵懂少年，你必须独自去面对和处理你的人生的酸甜苦辣了。这是心理断奶期，也是青春阵痛期，它是你不能绕过的坎儿。女儿，从此我们是朋友，而作为朋友，在你离家求学的时候，有几件事儿我必须吩咐你。第一，关于安全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每一个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。近期几桩中国女生失踪案，更加剧了社会对女生独自在外安全问题的焦虑。对于没有独立生活经验的你，你的安全问题会让我牵挂到失眠。